Exercises. 二，模仿例子，看图说话。 Two, talk about the illustration following the example. 一，刘小双送安妮一盒巧克力。 二，秘书给王经理一张火车票。 三，本杰明还芳芳自行车。 四，大家叫他老张。 五，老于告诉吴明玉一件事儿。